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后期的诗人张继所作的《宿白马寺》。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鸡丝浓。白马寺是洛阳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然而在张继的笔下却流露着浓郁的凄凉破败之感。这是因为在诗人写下这首作品之前，唐王朝借助回纥军队平定安史之乱的叛军开给对方的条件，即是允许他们在洛阳城自由地烧杀掳掠。洛阳城市百姓惨遭劫掠，城池损毁严重，就连白马寺也被回纥大军纵火焚烧。当诗人张继目睹经此一劫的白马寺时，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汉代白马驮经的故事早已过去，如今只剩下一座残垣断壁的寺院。夜半更深，只听见茅屋上吹过的阵阵萧瑟的秋风。一夜秋雨带给人多少离愁别绪。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所官办寺院。史书记载，汉明帝曾派遣使者远赴西域求取佛法佛经，使者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区遇到了两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在使者的盛情邀请下，两位高僧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来到了东汉的国都洛阳。汉明帝非常高兴，为纪念白马驮经的典故，将这里起名为白马寺。自从白马寺建立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传播佛教的重要场所，大量珍贵的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翻译成了汉文。可惜的是，自从白马寺建寺以来，凡遇战乱年代，这里势必会遭受战火破坏，幸而当战乱平息之时，寺院又总能得到重新修建和恢复，使得我们今天仍然得以见到这座千年古寺的风采。如今的白马寺具体位置就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白马寺镇，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扩建之后，总占地面积达到了200亩左右。整个寺院结构规整，风格古朴，延续着标准的坐北朝南的布局。 在寺院由南到北的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清凉台和毗卢阁等主要建筑。在山门内的东西两侧矗立着钟楼和鼓楼，寺院中的僧人们遵循着晨钟暮鼓的呼唤，执行着礼佛修行的仪式。在白马寺东南约200米的地方，还有一座齐云塔，这是白马寺一带现存的最为古老的建筑。齐云塔始建于东汉时期，后来毁于战火。如今人们看到的齐云塔是金朝时期所重建的。佛塔样式类似西安大雁塔，塔高13层，巍峨耸立，颇为壮观。除此之外，在白马寺内还有一座国际佛殿院，里面分布着印度、缅甸和泰国风格的佛塔和殿堂。这些建筑大都是这些国家政府或佛教信徒集资修建的，充分体现出了佛教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以及白马寺在佛教国际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国际风格的建筑各有特色，也是白马寺内非常值得观赏的一处景点。今天的白马寺早已恢复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张继诗中那种残垣断壁乃至凄苦的乡愁，也只能让人们回到诗中去体会了。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鸡丝浓。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要走的某天，请不必慰问，受到初恋终必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憾，不必找出男人。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

趁热恋不见，最后的瞬间。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郭亚宁医师。节目当中，郭老师不仅给咱们讲各种各样的中医营养知识，不管您是要咨询自己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郭老师和他的工作团队随时为您服务。下面有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接到一个电话，这个人呢絮絮叨叨呢聊了很多，一个电话呢就打了半个多小时。他在那儿说，我一边听着他呢也有很多的感慨，在这里呢给大伙儿呢分享一下。这个人呢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很多年了，现在呢在用咱们的扶正驱邪，用的呢是荣气参枣和这个杜仲雄花茶这样的一个配合。如果光说病情的话呢，哪能说得了半个小时，对吧？他是从得病的原因呢说起以前的一些事情了。这个老哥呢他是河北邯郸的一个村里的，是个农村人。过去呢因为宅基地的事儿呢跟屋后的邻居有点矛盾。现在啊你看农村也都规划了是吧，批地盖房子 啊，你家盖几间啊，我家盖几间啊，一排一排的特整齐。每一排中间呢都有个挺宽敞的胡同，对吧？现在家家呢啊都有汽车了啊，那胡同汽车呢也都能开进去，哎，村里都是井然有序，整洁漂亮。可是以前农村的景象呢，它不是这样的，很乱，谁都想呢让自己的房子呀院子呢能够更大一些，对吧？私搭乱建的现象呢是相当的严重，有时候相邻的两家呢就会产生争议。这个老哥呢，邻居说呢他的房子呢盖得太靠后了，占了人家的院子，刚好是他的后邻居，然后他就觉得呢，哎，我没占呀，这老辈儿呢传下来的呀，我家宅基地呢就应该是这么大。这后邻居呢态度也很强硬，直接呢就把他的院墙修的呢啊接到他的房子上去了，等于是拿他家的房子的这个后墙啊当了自己家的院墙了。咱们都知道过去那个平房呀，后面呢一定要有个通道淌水，是吧？一下雨一下雪的，那个房顶上的水呢流下来得有地方去呀。这后邻居呢直接把院墙就修这儿了，把水道就给堵上了，水流不出去，他这房子能不潮吗？两家呢因为这事儿呢当时就打起来了，从那以后呢三天两头呢就吵架，几十年这事儿呢都解决不了，一直呢就憋着一股火儿。直到七八年前呢，大家都盖新房，都搬开了，不住那儿了，这呢才不打架了，才不吵架了。但是只要一想起这事儿呢，心脏就难受。这个老哥呢他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病啊都是愣是给气的，冠状动脉硬化，房颤，心绞痛，每天都要疼上个两三回，一到下雨阴天呢就上不来气，还憋得慌。这血压呢常年吃着药，两种降压药呢是联合用的，这才能把血压呢控制在100，在160这样的水平上。其实这个水平呢已经比较危险，对吧？尤其是个低压啊，超过了100呢啊就是挺危险的。他说呀，我现在都不打敢出门了，因为呢一出门呢就有可能看见后邻居家的人都在这一个村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甚至是跟他家呢关系好的人呢都不敢看见我，一看见我就犯病，我心脏剧烈的就疼起来了，而且还特别怕动静。邻居家养个狗，那狗一叫唤呢它就在这儿呢上不来气儿了，就得赶紧吃上硝酸甘油。这个老哥呀，哎，比我大的我都叫他老哥，是吧？实际上他还是不到60呢，现在来讲的话呢50来岁不到60，那还算是中年人，对吧？人家这个岁数的人呢大部分呢还要下地干活呢，他可好，别说干活挣钱了，一年还得10000多的药钱，家里日子过得呢确实不怎么样。跟他说完以后呢，我呢就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中医治病呢讲究的是劝病为先，这心理很重要啊。您呢跟邻居的矛盾呢我也没法说谁有理，对吧？我只是说您要是一直这么大的气性老这么生气，那您这身体啊就算是我给您治好了您还得犯病，所以您这个病啊真正的根子呢在您的心里，治病好办我能帮你，治心理我只能劝劝你，对吧？关键还得你自己想得开。我给他讲的什么故事呢？哎，我今天呢也给大伙儿讲一讲听听啊。这是一件真事啊，很著名，故事的名字叫六尺巷，可能呢有很多人呢都听过，是吧？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在这里呢给不知道的人呢，哎，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说的是呀，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个叫张英的人，哎，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当大官的，他是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咱们看电视剧 康熙王朝有个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张英啊就是张廷玉的爸爸，张家呢一门双学士，在清朝那也是很著名的。这个张英啊，他也是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职位呢？哎，大学士这个职位呢在明朝那就是宰相的另一个称呼，明朝是没有宰相的，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到了清朝呢，皇帝就收回了大部分的权力，这个大学士呢就没有太大的实权了，名义上还是最高的官儿。这礼部尚书呢，这个就不得了了，国家所有的祭祀礼仪科举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大概相当于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这三个大部门的部长，是个非常大的官儿。这个故事呢就跟张英这个大官有关。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这张英的老家呢在桐城，就是今天的安徽桐城。有一次呀，张英他们家呢要修房子，他家邻居呢姓吴，这个吴家呢家里呢也是当官的，具体呢我没有去了解啊，他们家里好像是哪一个省的总督啊，封疆大吏，也是很大的官。结果两家呀就在这个宅基地的问题上呢发生了争执，两家是挨着的呀，这个院墙的位置呢就搞不太明白了。吴家说啊，你们张家原来呢多占了我们的30地，所以这次的院墙呢又修过去30。哎，这张家不同意，说没这回事儿。这两家的院子都很大，哎，大院，两家大院的宅基地呢那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这时间久远了呢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是吧？咱们生活中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啊，好多事呢年头多了以后都记不太清了，谁也提供不了证据，结果就争执起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边说啊你家占了我家30，那边说我没占你的，你凭什么说我占了你的呢？又提供不出证据。这个吴家呢也很强硬，就到当地的官府呢去告状，要求张家呢归还这30地皮。这两边都是大官的，是吧？你想想小小的一个桐城知县怎么判这个官司呀？人家双方呀哪一边都比你的官大，是吧？这个案子他真的断不了了，本身证据呢也都不足，事实不清晰，就算是包公再生呢也很难判这个案子。所以知县呢只好两边呢或者稀泥，谁他都不得罪，案子就拖着不办。官府呢不给解决，这个纠纷呢就越闹越大，最后两家呢动起手来了，打架了，还打伤了人。这张家人啊心里头有气啊，就写信给张英，派人专门送到京城，让张英啊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摆平吴家。这个信发出去以后呢，过了一阵子收到回信，打开一看，上面呢只有一首小诗，哎，一首打油诗。怎么写的呢？这个诗是这样的：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么大老远的给我写信，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墙的小事儿，这有什么好争的呀？你们看看万里长城是吧，到今天还在呢，可是修长城的是谁呢？是秦始皇呀，他去哪儿了呢？秦始皇为什么要修长城啊？实际上长城就是秦始皇修的院墙，他把整个国家都当作他的私产了，当成他的家了，长城就是给自己修的院墙。结果院墙还没有修完呢，他就死了，是不是？您说他占了这么大个院子有什么用啊？哎，这个是张家人一看呀明白了，争这三尺地呢没意思是吧，哎，他们就主动的呀把这个院墙给拆了，往后就退了三尺，就重修。吴家人这一看，哎呦，怎么回事？他们家怎么不争了，啊，主动退回去了？这一打听啊，就打听到了原因，就听到了这首诗。这位吴家的家主呀，一听这事儿啊，也很羞愧，是吧？你看人家那风格那多高呀，显得我们这个嘴脸，是吧？有点难看了。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哎，我们也退三尺出来。就这么着，吴家也往后退了三尺，重修了院墙。原来啊，这两家是公用一面墙的，是紧挨的，现在各自往后退了三尺，自己修了自己的墙，这两堵墙中间呢就空出了六尺宽这么一条小路。哎，这条小路到现在还有。这七八年前吧，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还去过，我亲自在这条小路上还走了一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尺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了。今天呢说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啊，是个什么意思呢？要一般人理解这个故事呢，无非就是说张英这个人呀高风亮节是吧，不仗势欺人，是个好人，大伙呢一定要向他学习。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实际咱们有可能花了一辈子都去争取很多东西，金钱名利地位是吧，争来争去，你能争得比秦始皇还多吗？是不是啊？秦始皇拥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呢五十来岁就死了。哎，他给自己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墓，很多很多的陪葬品啊，兵马俑我也去看过，那个场面呢真的是很震惊啊。这位秦始皇梦想着死了以后还有这么多人伺候他保护他，哎，结果呢兵马俑现在被挖出来了，到处展览，那还是他的东西吗？早就不是了。有一个大学问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呐，往往是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咱们仔细想想，这一个人活在世上，其实真正必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无非就是一天三顿饭，一身能保暖的衣裳啊，物质上呢，这就是最基本的需求，有这个也就够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说生命最可贵，我说不是，最可贵的是健康。打个比方，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假如一个人60岁就瘫在床上了，就算他活到120岁甚至更多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没有健康长寿就没有了意义？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 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有一年的春节晚会啊，就有个小品，里面呢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哎，我一说大伙儿呢应该还记得啊。这小沈阳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没了，钱还没花完。赵本山说，不对，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钱花完了，人活着。要我说呀，他俩说的都不对。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呢，是人还活着，钱也有，健康没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咱别说你瘫在床上的时候，钱还有什么用？就说那些冠心病、糖尿病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有多少钱你也享受不到什么，对不对？当然了，我今天说这个话呀，也不是说咱们都无欲无求了，什么呢都不去努力，不去追求了，那样人生呢也没什么意思，对吧？我只是说，当你达不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或者是失去了什么东西，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位大哥啊，不管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吧，别让它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别让它影响到自己的健康。你弄得自己一身病，然后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位大哥的病怎么得的？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生气生的，对吧？中医讲，怒伤肝，肝主疏泄，肝气受损，疏泄能力下降，血里的垃圾毒素呢，它就排不出来，风寒湿邪呢，它就排不出来，久而久之，日积月累，这把经络血管都给堵了，气血都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脏在那儿啊，泡在这个寒气湿气里头，没吃没喝的，这可怜样，他能不生病吗？4个月的荣气神早，加上呢杜仲雄花，对于他来讲呢，最主要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补元气去寒邪。荣气神早给他健脾补肾，对吧？我们总是在强调，脾是元气的来源，它负责呢把食物中的精华给运化出来，形成元气来供应我们全身的需要。所有的脏器呢都要消耗元气，消耗完了以后呢，要是能有剩余的，就存储到这个肾里头。所以我们就打个比方啊，说这个脾是搂钱的耙子，肾呢是装钱的匣子。当然这个钱那就不是真的钱了，而是比钱更重要，是人体的元气。脾肾健康，元气就充足，那么元气充足了，肝气也就跟着旺盛，对吧？肝气旺盛了，疏泄功能就好，就能顺利的排出垃圾毒素啊，排出这个风寒湿邪，所以你身体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这是从元气出发的治疗方针，是真正治本的办法。无论治什么病，健脾补肾补元气，这都是必须的扶正方。然后驱邪方呢，当时我给这个老哥呢用的是杜仲雄花。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杜仲雄花呢跟咱们常见的那个药材就杜仲呢，它可是两码事。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树，长得呢跟杨树似的，能长出呢20-30米高，非常大，树的名字就叫做杜仲。咱们中药材那个杜仲呢是它的树皮。这个杜仲树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分公母的。你看啊，这个动物猫呀狗呀兔子呀，它分公母分雌雄，这个咱们都很常见，但是植物还分雌雄的，这个就比较少了。而且杜仲啊，它有点呢重男轻女，他母的多公的少啊，小的时候呢是看不出来，3-4年以后长大了开花了你才能分出来。所以你种下一片杜仲林，最后大概只有20%左右那是公的，我们管它叫雄株。哎，只有它开出来的花叫杜仲雄花。杜仲这种药呢，在大多数的药书里呢都说它是 滋肾阴的，是补肝肾强筋骨的，哎，它还是一个安胎的常用药。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我这里说的是树皮啊，药材书上说的杜仲呢，都是说的这个树皮，它有补和泻的双重功能，一方面补肾，另一方面驱寒的能力呢是比较强的，它能呢让这个元气往下走，把上半身的寒湿邪气呢给它降下来，把下半身的寒湿邪气给它排出去，所以中医呢也经常用它来治疗呢下阴的潮湿呀、瘙痒呀、小便不利呀、滴滴答答的尿不尽啊，这个杜仲的效果也很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呢，除寒湿，刚才我说下阴这些个毛病，也就是寒湿邪气。那么刚才我们说心脏病，它主要是寒湿邪气堵塞了经络，对吧？堵塞的是什么经络呢？是心包经。以前咱们谈到心脏的时候说过，中医的心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心脏。心脏病呢，就是心包经呢被寒湿邪气给堵了。那么杜仲呢，他首先就是能把这心里的邪气给它降下来，然后把它泄出去，哎，杜仲就有这个功能。但是你要弄点杜仲皮来泡茶喝，可能这个效果就很微弱了，甚至会微弱到大部分人都感受不到。所以我们采用的是杜仲雄花。杜仲雄花作为雄性杜仲树，它开出来的花呢，它还不是整朵花还都可以入药，我们只选花序。这个杜仲花呢，它跟柳树花还有点相似，到了花开盛开的时候啊，会飘出那些个花絮来，这是杜仲用来传播花粉，用来繁殖后代的东西。所以它里面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是杜仲皮的很多倍。有人曾经专门就做过化验啊，每一种有效成分呢都做了对比，比方说黄酮的含量，这个杜仲雄花呢是杜仲皮的5到7倍，钙磷钾钠啊等主要微量元素呢是它的2.3倍，铁镁啊是杜仲皮的7倍以上。还有人呢拿杜仲雄花呢跟这个松花粉也做过对比，说松花粉呢是一种知名度比较高的保健养生的好东西，对吧？跟杜仲雄花对比呢，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杜仲雄花是松花粉的63倍，维生素 B2 的含量呢是松花粉的55倍，叶酸的含量呢是松花粉的5.8倍，哎，维生素矿物质含量是非常高，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不管是从中医还是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啊，杜仲雄花的效果呢都不是杜仲皮它所能比拟的，毕竟它是杜仲树用来繁殖的东西，是这一棵大树的精华，对吧？所以它的效果就非常的突出。那么药店里为什么很少见到杜仲雄花呢？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规模化的生产，它不跟杜仲皮似的呢产量那么高啊！你想想我们这一副药茶里呢一天的用量多少呢？5克杜仲雄花，你看起来5克很少是吧，但是你想想这是跟柳絮一样的东西，比棉花还轻呢，你要是亲眼见着5克的杜仲雄花还能把你吓一跳，

这是跟柳絮一样的东西，比棉花还轻呢。你要是亲眼见着五克的洞洞雄花，还能把你吓一跳。它的体型呢，跟一个篮球都那么多，那么大。而且杜仲的花期很短，每年只有五六天的时间才能采集到。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古时候的中医呢，没有意识到啊，这个杜仲雄花的价值，是因为这个东西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是要靠用水泡、用水煮，基本上啊，煮不出来，利用率太低。我们这也是用了现代化的破壁工艺以后，才能让它的功能完全发挥的，用它呢造福广大的患者。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40同堂海口编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骨质疏松判断的早期依据。那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是骨量逐年在减少，大量的骨量流失以后，就出现了腰酸腿疼、此起彼伏的出现，继而又出现了骨头变酥、变脆、变空，而容易出现骨折的危险。那很多人都认为骨折是骨质疏松最大的一个伤害，其实不然。我们说骨质疏松引发了骨折以后，虽然是明显的降低了人的生活质量，但是比它更为严重的是反复的骨折。所以有的老年人有个两三年就骨折一次。那比这个反复骨折危害性更大的，那就是骨不连。因为有的老年人一旦骨折以后，这个骨质的再生能力很差，或者几乎没有，那折了以后就再也长不上了，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骨不连。而骨质疏松要想预防，就要发现它那些早期的迹象，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想办法，越早收到效果。那骨质疏松有哪些早期的表现呢？因为人的骨质是深藏在身体的内部的，是不容易轻易被看到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外在的一些表现认知到里面的骨质在流失。都有哪些外在的表现呢？第一个观察点就是看人的牙齿。我们说骨质虽然深藏在内部，但是牙齿是表露在外的，所以观察牙齿的状态就能够推测出身体的内部的骨质状态如何。那人到中年，很多人没有牙病，但是牙齿也开始出现了松动，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警惕骨质疏松在捣乱。所以当人吃饭开始用牙签的时候，当用眼睛都能够看到牙齿的缝隙越来越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骨质的流失导致了牙齿出现了问题。骨质流失的越多，骨密度就降得越低，这个时候牙槽骨就会 出现松动，牙槽骨的骨质疏松以后就会出现牙缝变大，这牙甚至出现了东倒西歪，甚至有的牙都滋起来了，还有就是牙齿的松动。所以观察牙齿就能判定出身体内部的骨质的状态如何。第二个观察的点就是人的指甲。那有好多人在这个用指甲搬这个易拉罐的时候，或者抠东西的时候，不经意就发现这个指甲呀劈了或者是折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还没有使那么大的劲，但是出现了指甲劈了折了的现象，就在于骨质的流失会引起指甲逐渐的变软，变软的指甲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所以观察指甲也能够看出骨质的流失的状况如何。第三个观察点就是看体重，体重的改变会导致骨的矿物质的密度的变化。那我们说更年期啊，体重下降是一件非常令人烦恼的事儿，因为它发生的连锁的反应就是骨质的流失。那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了，大约有 7% 的体重下降的女性在5年以内会出现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随着骨质的流失又带来了骨折的风险。所以这个观察点就是看人的体重有没有在一段时间内就出现明显的下降。第四个观察点就是看人的后背。那我们都知道后背主要支撑就是什么呀？脊柱。脊柱实际上它是支撑着整个身体的一个支柱，它的负重是最大的，因此一旦要发生骨质疏松，这个脊柱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个骨质疏松症首先在人的这个椎体表现出来，就是骨的内部的骨小梁遭到破坏，逐渐变细，甚至是折断。所以通过内部的观察这个骨的结构状态，发现这骨小梁变得越来越细，而且数量也变少了，而且有的已经折断了。那这就说明骨的内部的支撑能力已经越来越差了，这种状态是不能够负担很重的东西的。那也就是说骨小梁是骨骼内部的支柱，那脊柱呢是人体的支柱，所以这有一个连锁的效应，一旦里边骨小梁支不住了，这骨头的承受压力就差了，骨头承受压力差，整个脊柱的承受压力的能力也会变差，所以就带来了第一就是身高变矮。所以为什么原来有的人晾衣服一欠脚就把衣服挂在这衣服杆上了，现在够不着了，衣服杆没有变，但是是因为人变矮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负重的问题，自身的体重负担起来都费劲了，所以就出现了椎体的变形，就出现了弯腰驼背的现象。骨质流失的越多，弯腰驼背这种现象就越为明显。所以后背也是一个骨质流失多少的一个观察点。第五个观察点就是看走路。那有的人走路的时候感觉到东倒西歪，甭说走路，就是站立的时候有的都站立不稳。那如果出现了这种状态，那就要当心骨质疏松在作怪。因为骨质一旦疏松以后，骨骼承受重力的能力就在下降，就像一个萝卜里边变糠了，就像一块木头里边变朽了。那再加上这个人肌肉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他的平衡能力比原来会差很多。随着平衡能力的下降，就开始出现了站立不稳、走路不稳，甚至是容易摔倒。那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最忌讳的就是摔倒，因为如果正常的年轻人摔倒或许只是皮外伤，而骨质疏松 这人摔倒了，他就明显的又增加了骨折的风险，本身就不禁摔，再加上现在走路又不稳，站立又不稳，所以更容易出现骨折的风险，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看走路的状态也能够测知骨质流失的情况如何。那第六个观察点就是人的皮肤。那皮肤怎么观察呢？皮肤如果厚，就提示着这人的骨骼是好的，因为钙参加了全身的组织器官细胞的代谢，同时这个钙有着营养皮肤和治疗皮肤病的作用。所以缺钙以后，不单导致了内部的骨质出现疏松，在外部在皮肤上也会出现相应的皮肤病，因为它同时累积到了人的皮肤，出现了皮肤的异常。所以通过观察皮肤的状态也能够测知骨质的流失的状态如何。那这些呢，都是通过外在的这种表现能够推测出内部的状态如何。通过观察这些蛛丝马迹能够提前的想出办法。那一有了骨质疏松以后，很多人就联想到了要通过补钙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说实际上骨质的形成，它是几十种元素组合在一起的结果，它不是单一的一种。如果你只补充单一的一种，那它对骨质的帮助是有的，但是是有限的。那就相当于一个老师教了一个班的学生有几十个人，只有一个及格的，剩下都不及格，那说明这老师的教学能力有问题。所以只补充一种元素，明显的带来的就是骨骼内部补充的不全，还有就是不协调。所以单纯的补钙能够解决骨质疏松的轻症，对于骨质疏松严重的问题，对于骨折的问题，对于骨不连的问题，那解决起来不尽如人意。所以早在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就提出来，肾主骨生髓，而髓能够养骨。那也就是说，真正能把这些所需要的元素综合在一起的是人的肾的功能。肾会把每天所吸收的和骨质有关的元素综合在一起，然后形成骨髓来滋养骨质，来填充骨质的虚损，来有效的增加骨密度。所以这个功能是肾来完成的。所以要想真正从内部强筋壮骨，就要把肾功能养好。那现在面临着牙齿的松动，指甲变薄，体重下降，后背的支撑能力下降，走路不稳，皮肤的变化，面临的多种的改变，那即使遇到多种的改变，仍然有办法，那就是在补肾的基础之上，要去增加补肾的力度。充足的补肾的力度可以同时改变多种骨质疏松带来的外在的改变。所以有效的增加补肾力度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而要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才能保证补益的力度强。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强筋壮骨、增加骨密度、有效的补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本身直接就能强壮筋骨；第二，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些都是造骨髓的原材料；第三，海狗鞭突出的补肾的力度可以恢复肾主骨生髓这套系统，让肾生更充足的骨髓去修复骨的损伤，这样就使骨密度逐渐的增加，这样就能够使内部得到有效的充实，从而防止骨的流失，从而有效的避免骨折的发生。所以正是因为海狗鞭第一起效的时间短， 它可以比这个草木制品更早的见到效果。第二，它维持的时间持久，它可以比补肾的中草药维持时间更长。第三，补益的力度充足，它可以比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发挥更充足的补肾的力度。所以血肉有情制品和植物的中草药互相搭配，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有效的防止骨质流失，能够有效的增加骨密度，从而有效的防止了骨折风险性的发生。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我谈一下感冒以后为什么咳嗽。那为什么咳嗽呢？咳嗽是人体为了排除呼吸道的分泌物或者异物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从而维持健康。咳嗽分着急性的、亚急性的、慢性的三种，而感冒以后咳嗽呢，是一种亚急性的咳嗽中间最常见的类型。感冒以后咳嗽是由感冒病毒引起的，一般是在感冒症状消失以后才出现的，都表现为刺激性的干咳，或者咳少量的白颜色的粘液的痰，胸部 X 线照片呢没有肺炎的症状或者其他的异常，通常维持一两个月没有痰的这个痉挛性的咳嗽。所以大部分感冒以后咳嗽呀，那么咱们呢在感冒症状消失以后，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呢也基本被清除以后，这时候咳嗽啊就会减好。但是有人还继续咳嗽，那都是与呼吸道上皮细胞的损伤跟神经突出暴露、气道反应性增高这些因素有关系。有人确实感冒以后咳嗽好长时间，咳嗽的绵延不去，除了感冒以后咳嗽以外，咱们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平时不注意，它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所以它这个哮喘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呢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接触到了过敏源，比如像这个花粉啊，有的是各种食物啊，或者闻到了各种的气味啊，刺激性的气味会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咳嗽。病毒感染、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空气中间的微粒增多，也会增大咳嗽变异性哮喘发病的这个概率。咳嗽变异性哮喘最典型的症状是慢性的咳嗽，以咳嗽为主，喘不是一个主要的症状，表现是夜间，尤其是后半夜快天亮的时候，那就咳，哎，咳的时间很长，或者是有人是清晨咳嗽，痰少，或者呢，是有的人是运动以后咳嗽加重，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变化。这个诱因如果吸入了一个冷空气，过度疲劳，过分精神紧张，用这个时候啊，说实在，你会自己啊，也许吃一些止咳的药、化痰的药，或者甚至抗生素，实际上是没效果的，没有明显的这个呼吸困难，就只是长期的干咳，时间呢，要超过呢两周以上。这个遇到气候变化或者运动以及上呼吸道感染以后的症状就要加重，往往呢这个就被误诊为啊这个支气管炎、慢性咽炎 或者反复的呼吸道的感染而长期呀、这个造成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同样存在一个气道慢性的炎症的反应。这种炎症呢，不是由细菌病毒引起的，而是一个变态反应性的炎症，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造成了咳嗽变异性的哮喘。所以你一般服的那些药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使患者呢气道具有一个高反应性。这种慢性炎症呢，你使用止咳化痰抗生素啊，效果是不明显。器官呢扩张剂的话可以使得咳嗽发作呢缓慢一些，缓解一些。咳嗽变异性的哮喘的患者至于以后还会反复的发作，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过敏反应。所以呢应该尽量的避免接触呢过敏源，还要保暖，避免呢感冒，因为往往都是感冒以后引起。感冒以后咳嗽发生率是很高的，持续时间可长可短，有的人呢是一两周，有的人甚至好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感冒以后咳嗽渐渐减轻，痰量减少，处于康复的过程，所以要注意防止啊再次的感冒。如果已经咳嗽比较长时间了，而且还有发烧，咳呢吐黏痰，咱们这个时候啊就要应该呀、更好的去医院做一些检查，让医生给您确诊。阵发咳嗽夜间加重，闻到异味以后这个就会加重，咳嗽伴有嗓子胸中的出现呼噜呼噜的声音，你咳嗽有的人是带着肺里的那个呼噜呼噜的声音出来，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啊更要注意，还要查肺功能的检查，是不是咳嗽啊就是一个咳嗽变异性的哮喘。感冒以后发烧啊，发热比较高，咳嗽比较重，感冒以后咳嗽啊不好，夜咳不能入睡，原有的慢性肺部的疾病，像本来的慢性支气管炎呐、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哮喘呐、肺纤维化，要有这些病的话，那么近期咳嗽喘加重，痰量多，这个咱们更得要注意啊，看是不是出现了过敏性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反应，变态反应。所以说咱们咳嗽感冒咳嗽以后也有不同的状况，有一种就是刚才谈到的感冒以后啊就是出现的这个正常的一些咳嗽，正常一些咳嗽感冒好了，那你就不可能咳嗽再咳几个月。那有的人呢就出现了这个状况呢，就是已经不是普通的感冒以后的咳嗽，而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它这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这个疾病，是个变态反应了，过敏反应了。所以呢咱们唯一的变态反应过敏反应那怎么办，那就是让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要恢复到正常，这才能够解决呢这个根本的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说这个灵芝啊，自古至今啊作为一个好东西来看待的，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衰退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衰老的最明显的表现。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是最早出现衰退的。实际上呢，胸腺是从青春期开始啊，胸腺就是在出现进行性的退化。甚至有人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在 X 光片子上头根本看不见这个胸腺的存在，干嘛？它萎缩了。所以受到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呢，你胸腺都萎缩了，这个 T 细胞的功能呢，那当然就下降了，以及 T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能力啊，就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那这个时候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功能呢，肯定是处在低下的状况。 另外呢，受骨髓调控的 B 细胞的功能，以及分泌的免疫球蛋白的能量也有下降。所以这些变化导致老年人呢，对外来的抗原的免疫系统的这个功能减弱，对突变的抗原呢，监视功能降低。所以老年人呢，容易得一些什么感染性的疾病。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识别异基的能力啊降低，对一些自体成分的这个反应性啊就是异常的增高，一直发生很多种的自身的抗体，而且因此呢容易产生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咱们说了，这个咳嗽异常的话还可以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所以说咳嗽的时间越长，咱们越要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免疫系统功能处在不正常的状况，出现了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而灵芝呢，咱们都知道灵芝是对于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呢起调节的作用的。灵芝的调节作用呢，是要使得我们免疫系统的各个环节T 细胞啊 B 细胞啊产生的各种这个因子啊，免疫因子啊产生的各种免疫细胞啊，都要处在呀、一个正常的发挥作用的这个状态。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也就是呢它本身就可以调节免疫系统，使得呢增加单核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的这个功能。单核吞噬细胞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天然防线呢，具有非特异性的这个防御功能，清除啊我们体内的衰老细胞啊，防止细菌病毒的侵入啊。非特异性的免疫监视呢还可以啊封闭细胞的因子，调节我们免疫应答。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能够正常。另外 NK 细胞是干什么？ NK 细胞是一个自然杀伤细胞，它可以杀死细菌、病毒、正菌、寄生虫，而且分泌呢一个干扰素。所以 NK 细胞啊也是我们机体啊抗感染的第一道呢防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头啊，咱们呢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了，那对于外界的一些细菌病毒啊造成的这个感冒啊，这个咱们就可以使得自身的这个抵抗能力啊得到一个调节。灵芝对于单核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的功能的影响是免疫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呢，咱们还要灵芝可以增强我们体内的体液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呢就是抗体诱导的介导的一个免疫。抗体由 B 淋巴细胞 B 细胞啊分化出来的浆细胞产生。那么另外呢，灵芝还可以增强我们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功能是由 T 淋巴细胞分化增殖而产生的，造成小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所以灵芝通过调节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使得你的感冒次数减少，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能力提高。另外呢，你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了以后啊，就可以减少尤其老年人呢出现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有人咳嗽咳好几个月咳半年好不了，那这都不光是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咳嗽了，而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所以免疫系统功能调节了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健康就可以得到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